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5集，旧宅。翌日散朝，萧迟也在明礼堂外边等着通传，沈德川也在，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。 这几日到处都有人在打探西家的家底。 萧迟也把朗里刀卸给沈泽川，趁他接手时微微压住了他的手。 大人的动作要快了。 沈泽川似乎另有心事，闻言抬着朗里刀。 人已经出了曲都，带着棺材往回赶，下个月就该有消息了。 海良仪不同于别人，他要打定主意把西家家产收入国库，你的人赶得再快也会失去先机。 萧迟也觉得他有些心不在焉，便松了手。沈泽川掌中一沉，堪堪抬住朗里刀。 他再快也得走个章程。 萧迟也瞟了眼明礼堂的廊下。 怎么了？ 我在找人，师父不见了。 只要没有通牒就还在去读。疫病期间，八大营也不敢擅自放人出入。疫病以后，由禁军接管巡防。若是纪纲师父出去了，我这里该有消息。 我也猜测他还在去读。 沈泽川顿了少顷。 西红轩只是为了带走先生，师父是为了保护先生才随同前去，不该耽误这么久。但若是先生还在险境之中，那师父肯定没有办法独自离开。 西红轩已经死了。 萧迟也略转眸看着那头。 该叫人查查这位的家。 沈泽川顺着萧迟也的目光看过去，那头薛修卓身着官袍，正与江青山联袂走近。薛修卓相貌平平，气度却很儒雅，他不是孔丘曾遇他们那一类，他待人温和，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。江青山倒是出人意料，这位传闻里的绝西强腕看着比实际年龄更小。他俩人走近，四个人相互见礼。江青山以往来去都述职，只在百官宴上远远见过萧迟也，和沈泽川更是第一次见，但他心不在此，所以对他俩人既不亲热也不拿瞧。 今年结了许多旧案，都是薛四成与刑部诸位大人的功劳，今日面圣，皇上必有褒奖。 萧迟也对薛修卓带笑说道。薛修卓也笑，微摇头。 案子都是尚书大人的名鉴，我不过是旁从协理，哪算功劳。倒是沈同知把赵玉那些杂乱无章的旧案卷宗都重理清楚，着实辛苦了。 沈德川看着薛修卓。 赵玉有当可查，这些事情寻常笔帖也能做。 薛修卓的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，除了江青山，其余三人都在虚与委蛇。江青山似是不欲参与其中，立在一旁没有开口。福满先连出来唱了名，四个人才一起一步向明礼堂。沈泽川跨入时，一眼就看见了候在李建行龙椅下侧的风泉，两人目光相对，风泉一审。费胜自诩搜查第一人，从来没有他找不到的人。然而这两日他翻遍曲都，都没有纪纲和齐慧莲的踪迹。葛青青一路跟着他，见他这会儿没了交金之气，一直沉默不语，便说： 有没有可能是带出去了？ 费胜办差事正经，当下谁也不看，蹲在席家被烧过的廊子下边。 不大可能，既然其中一人身手不凡，那么就地捉拿才能确保不会留下多余的踪迹。这种事情动静越大越容易败露。 葛青青退后几步，环顾着深宅大院。 可他把人藏在家里，又怎么能逃脱我们弟兄的搜查？这宅子早被摸清了。 我虽然没有结交过西红轩，但是对他的脾性有所耳闻。 费胜起身。 他生性多疑，对他而言越是重要的东西越会贴身而放，因为他信不过别的人。这两个人既然那么重要，他肯定不会放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。 费胜话音渐止，他沿着烧黑的墙壁攀爬了上去，拨开杂枝看向隔壁。 那是秦王府。 葛青青跟着爬上去，蹲身看着里边。 荒废多年。 费胜跳下去几步进了画廊，看上边漆已剥落，四处灰茫茫的，蛛网密布。他用绣春刀挑掉蛛网，试着推了推带着封条的门。葛青青打量四周， 不错，确实荒废多年。你疑心他把人藏在这里？ 费生一碰着门便知不对， 几十年的老宅子，封条却仅仅是蒙了灰，不对劲儿吧。 他退后半步，猛地踹开门，门板哐当的倒地，积尘纷飞，屋内昏暗。费生掩着口鼻跨入其中，没有放过任何角落。这是秦王的旧居，虽然今年失修，却仍然看得出曾经的富丽堂皇。费胜点亮了随身携带的烛，灭了火折子，往内请去。葛青青掀开垂帷，看着那床， 帐子和被褥都是新的， 几日以前还有人住。 费胜停留在桌边，拨开了茶壶盖，里头还残余着茶渍， 喝的是绝西白马洲春茶。看来西红轩没亏待他们。 葛青青检查床铺时见着血迹，他胸口急促地跳起来，掀掉了整个被子，随后猛地退了一步。床上藏着个已经发臭的尸体，尸斑明显，显然是已经死了有几天了。费胜把着光亮将尸体查看一番。 这人是被捏死的。 费胜指着尸体喉部， 直接捏断了， 有血迹，他死前还受过刀伤。 不仅如此，你看他的颈部卡痕有两道，说明第一次没能掐死他。光凭西红轩请来的那些江湖人，怎么能把这位师父逼到这个地步？ 费胜说着用刀抵着尸体，把尸山缓缓翻了过去。 尸斑无异常，应该没有中毒，背部的刀伤这么凌乱，显然是不懂刀术的门外汉胡乱砍的，刀刀没中要害，所以才会选择掐死他。这人应该是他们合力弄死的。我疑心那位师父受了伤，有可能是体力不支，先生万不得已才自己拿了刀。 葛青青越听越惊心， 尸体既然能摆放得这么整齐，是不是意味着先生与师父还没有到慌张的地步？只要 尸体也可能是别人摆的。 费胜再次环顾， 这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我觉得师父受了伤，没有办法自如地施展拳脚，所以才要借助先生的力量。但他们再次被转移，一定不是西红轩的安排，因为他聘请的江湖人里没有为了几个钱而敢于锦衣卫作对的。这尸体到底是不是江湖人还要两说，若不是江湖人…… 费胜的话音戛然而止，他肯为沈泽川办事是冲着肥差去的，这事若不是私人恩怨，就是牵扯朝堂纷争，他不想把自己搭在里面，所以没有说完后半句。若不是江湖人，那么只有大内才有这样的高手，这尸体有可能出自锦衣卫自己。葛青青知道他的顾虑，两个人陷入沉默的僵局。这屋子鬼气森森，这么呆着也不是办法。费胜收回刀， 人肯定在去毒，各个关寨王府都有专门的护卫把守，他们高门紧闭，内设暗道，想要藏几个人易如反掌。对不住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只能替沈大人找到这里了。 说罢对葛青青一拱手，原路出去上马回禀。葛青青在原地看那血迹一直拖到了地上，便沿着血迹跪下去，撑着地往床底看，床下更暗，似乎有什么东西。葛青青探手掏出来，却是一把灰烬。葛青青吹掉灰，掌心里只剩个指甲盖大小的纸片，正是齐慧莲没烧干净的手记残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